宁静的空间。太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显得格外耀眼。忙过一个上午，注意要及时补充体能哦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既然一年后注定是你的，为何不现在就行使权利？现在来北京奥之旅，贷款买奥迪，首付低至30%，尊享12期、18期零利息。全新奥迪 A4L 最低日购仅需79元，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。 听说你在学车？ 对啊，北京公交驾校，60余年国企驾校，小车、大车、摩托车都能学。我的朋友都是在这学的，口碑特别好。 我也要去，怎么报名？ 报名就打83701668，83701668。 明星最爱的欧式城堡婚礼为何如此流行？因为城堡婚礼能实现每一个新娘的公主梦，城堡绿荫，洁白婚纱，这一切只需要去北京莱恩堡国际酒庄就都有了。圆梦热线0108036-0997。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涿州市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三级干部大会。会议要求，全市上下要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的热潮。市委书记王彦青、市长陈宇等全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出席会议。王彦青强调，要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，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。要准确把握党的19大精神的科学内涵，做到4个深刻学习领会和5个准确把握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，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奋力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涿州篇章，向党中央、省委、保定市委和全市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。10月30日，涿州市长陈宇主持召开市政府8届16次常务会议，市政府常务会议组成人员出席，邀请市人大党组成员李清华、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列席会议。会议首先进行会前学法，并指出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是抓好党的19大精神的学习贯彻。政府系统要按照市委的统一要求，把19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到位。政府党组还要召开民主生活会，坚决反对四风。政府系统各单位都要开展自查自纠，对下属单位和人员要监管到位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。就2018年工作谋划，会议要求，要及早动手，立即开展明年工作谋划，要形式多样，广泛征求意见，解放思想，创新举措，突出抓经济、生态、城乡建设、环境优化及民生保障等方面。会议还对重点项目建设、冬季供暖、两围治理、土地确权、经济指标、民生工程等当前几项重点工作进行具体安排部署。我是马玉江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。 文明是城市之魂，美德是立身之本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有你在梦中，从此身边不再空呀空。也许爱变得更浓，也许变得无影踪，只要有你我就有笑容。让我爱上你其实没什么道理，明明知道不可以。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。让我痛苦为了你，让我快乐为了你，没有你还有什么意义。 寒气山雨悄然离开，貂蝉却是吕布爱身上，贵妃白眉娇似受宠爱，亲友换上为你把裙摆，夜梦长安万里出塞外，经过青春飘流去远方，回眸一笑红尘起雾霭。我心常担英雄在，爱是轻松，何时是喜，何时是悲哀。翻过苏花风中尘埃，千古风流依旧好年代。红颜佳话被转载，国色天香，何处是烟，何处是分担。昙花一现风出誓言，何处是等待？

室中独坐，想当天一切所爱为何，其实难习惯，离别你也许错，却永远不必奢想理想。再次见你，如何可决绝？干这一杯，却等于解脱。啊，爱多一次，醉多一次，也得分手。醒过后不。 想你我恨。